有时候是很多本书放在一起，所以它这个体力也是很多样的。 所以说类书和百科全书的区别是，百科全书的知识比较浅，但类书的知识是分门别类，非常的细致。 明代的文献里它有一个称呼，它说这有点像口袋一样，比如说我想找跟这个字相关的，按照洪武正韵来编的嘛，韵下面是字，然后呢你想找跟这个相关的字，比如说你这个庄子册跟这个庄相关的这个字的话，找到这册书然后把它拎出来，可能就是一口袋的东西全出来了。因为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医学很多方面，包括佛经，它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挖掘出来许多可以跟现代社会相结合的一些点。比如说我们这次选的展品里面的第一册，这个庄子册，这是杨自韵庄子册，化妆的妆。因为这个庄子册里面，它里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化妆的诗词方法，然后有梅花妆、桃花妆，还有比较夸张的写晕妆。它里面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在外在装饰上去装扮自己的时候，可以从里面提取很多化妆学的方法。但是呢，从深层次上看，我们还可以提取到很多文学的这些一脉相承的很多的典故。拿那个梅花妆来说吧，在《永乐大典》里面，它在梅花妆这一条的下面讲了一个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宋武帝刘裕，辛弃疾曾经这样夸赞过宋武帝，说他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宋武帝呢有一个女儿叫寿阳公主，然后呢我们这个永乐大典里的记载说的是人日，按我国传统的这种说法是指的是正月初七，就是正月初七这天，寿阳公主呢在宫殿里面含章殿前戏耍，然后戏耍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她身边的梅花盛开，寿阳公主这个跟宫女嬉戏的过程中玩着玩着就累了，然后就躺在这个树下睡着了。一阵风刮来，这个梅花飘到了寿阳公主的额头，然后这个花和小汉贴在一起，在她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书上写的是五出，就是 五个花瓣的这样的一朵小花。所以呢上面说这就是梅花妆的来源，而且宫女们看到了之后都觉得特别美，争相效仿，所以成了南北朝时期的化妆界的一个潮流。像唐代的李白也咏叹过这种梅花妆，晚唐诗人温庭筠也写诗称赞过梅花妆。到了明代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大才子张岱写过湖心亭赏雪，而且写过西湖七月半这样的名篇。张岱呢眼光特别的高，但是对这个梅花妆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梅花点额的故事。所以这个妆字它不仅是化妆学上有意义，它在文学上给我国的这个古代文学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朵很灿烂的梅花。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窗呢，它和别的展窗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别的展窗呢，更多的还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个展窗里更多的还是图片。我看到这边写的叫插图之宫，这里边是讲永乐大典里的插图的式样和种类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人物的故事，还有博古器物，以及宫室的建筑啊，还有这个园艺花木以及山川地图等等等等。它上面写到的说是明初画家所绘，也有的是临摹宋元的旧本，应该说都是按照传统的勾线技法，非常生动逼真的画出来。可以跟我们讲讲哈，就是这个插图之宫里面讲的这个内容大概是一些什么内容？ 这个永乐大典里面它有不少的插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的插图都是黑白色的，咱们现在的说法是黑白色，然后所以呢叫白描绘图法。我们这里面配的几种图呢，是代表了永乐大典里面的它绘图的较高的水平。比如说这个人物的这个像，因为永乐大典里面它有几册是关于圣人像和贤人像的，就是右边是文字，左边是朱熹啊、王安石啊这些圣人和贤人的这个图像。还有这个像小麦这个是它是农学方面的这样一个作物图，然后呢上面呢是一幅天子门，这幅图呢出自我们那个传奇的门字册里面，因为门字册里面它不仅有皇家的天子门，然后还有王室的这种宫廷的这种城门，各种各样的门，还有包括菱花双龟背的这种的花式的这种门，所以它的门的种类是很多样的。我们提取了一个天子门，然后放在这里说明它的门字类的多样性。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门现在 画上画的其实是五种门，我觉得是最上面那种门是我们经常在故宫当中可以看到的，但是其实最往前的这一种城门非常的繁复哈，这个只有在电视剧当中可以看到。 对对对、然后呢最右边这幅图它其实是广西南宁府的，下面是包括三个县，这其中呢是一个宣化县的一个县城的一个地图、 从来不知道原来古人还可以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县城的样子，这里边还挺清晰的讲到了，比如说五花洲叫梯云阁，还有一个叫橱船吧，还有一个就是通判厅，是吧？ 对 对, 对、他们这个县城的这些官所官制都清晰的给绘出来了。这个宣化图这就提到了永乐大典里面它有一类我们在古籍里面叫舆图， 舆情的 舆， 舆 论的舆， 舆论的舆 啊、对，是舆图，然后是古代的说法，我们现在一般称为地图。永乐大典里面这种地图总共是有160多幅，为什么放这幅呢？是因为这幅图它绘制的很有趣，这个比例尺跟现在的地图是差别很大的，现在的可能这个景物是特别小，比如说这个北京它就是一个点儿就代表北京，但是宣化这个地图里面画了几棵竹子，就说明当地呢出产这种植物是他们当地的特色的植物， 就是象征性的，比如说县树啊市树啊这种就是当时广泛被种植的这个植物。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图看到当时县衙的这个状态哈，包括当时整个县城它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这又提到了这个古籍的古为今用，就是因为它这个地图如果现在的这个宣化县去拿它这幅地图来进行研究的话，可以从里面开发出来很多的这个文化的资源。 我们看到这个小麦这幅图上画到了小麦，而且这个小麦其实写了很多，这是叫《本草小麦图》，然后麦醉 宜 雪 啊，对，下雪的雪， 对，还有下面写到谚语的谚，谚云冬无雪麦不结。 其实永乐大典里面提出了很多的农作物，不仅有小麦还有曲麦大麦，然后里面对他们的成长环境进行了描述，然后你看这个小麦这个它里面说了这个谚语，说是谚云冬无雪麦不结，我们现在也是的，现在如果冬天下一场雪的话，我们北方的小麦就会长得特别的好，所以说这个是谚语，是我们从明代的时候就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叫瑞雪兆丰年， 对对对，太好了，这句话形容的特别好。 除了画了一幅小麦的图之外，把这个麦字分解了很多，就是在不同的朝代大家是怎么写的，从篆书开始哈，篆书是怎么写的，一直到明代到底它这个麦字都有怎样的几种写法，全部标出来了。 就是他先把这个字体的这个他的字的这个读音先和字义先解释一下，接着是他的书法是怎么写的，这个篆书在前面，因为这也是跟这个古代的字体的演变，篆书啊隶书啊到后来才有楷书这样的一个发展演变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通过一部大典你不仅可以了解到比如说自然知识人文知识，比如说山川地图，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你通过他的字体的收集，书法史文学史文化史都在其中。 对对，然后永乐大典里面有许多的中药中医学的知识，像儿科，比如说有一个病症的名称叫小儿慢惊，我觉得跟现在的小孩可能刚开始就是刚出生不久有惊厥症，这个惊厥有点像。然后呢下面呢记载了很多治疗这种病的药方，所以我觉得它是在儿科的这个治疗方法上也可以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很多的启示。像那个屠呦呦的那个青蒿素的这个提取和发现，就是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反复的不成功，接着去详读这个古籍上的关于这段话的这个记载，就调整了他这个制作的方法，然后后来就成功了。包括何首乌啊什么样的这样的绘制的方法，而且这个像中医的他很多的这种方子，有一些是家传的方子，有一些是御医这样传下来的这些方子，里面有比如说这个方子要用几两几钱，然后用什么样的火候去煎煮，都有很详细的一个说明。比如说永乐大典里面有一册是老字册，这个是就是张元济捐的21册里面的一册，他刚开始的时候是讲了很多年老的这些老人们，包括你的作息呀、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躺法怎么样躺啊，然后呢包括接着呢往后呢就列出来了很多的方子，比如说他里面记载了一个这个糯米糕的这样子一个小的方子，他说这个取这个纯糯米糕一掌 大小，就是像手掌那么大。然后服用之后呢，对你的身体呢，会有一些这个好处，它的功用，它就马上写在下面。然后里面呢，还提到了一种食物叫甲乙丙，就是可能现在跟我们现在 甲乙丙丁的甲乙， 对，甲乙丙丁的甲乙。然后呢，它里面提到说是这个甲乙丙的这个里面是这个做法里面它列了几种它的成分，其中有一种成分呢是杏仁儿。然后呢，他说这个甲乙丙做好之后呢，这样服用可以治这个咳嗽，这个痰多，这样子的话可以这个化痰。所以他这个说了这个食物的这个作用，里面还提到了一种茯苓面。 嗯，现在北京特产就有茯苓糕。 啊，是吗？啊，对对，就是茯苓糕，茯苓糕那个茯苓。然后里面说呢，说是这个茯苓面呢是苏东坡里面，因为苏东坡也挺喜欢中医的，写了这个中医方面的著作。苏东坡的这个书里面记载过，茯苓面对这个养生也是特别的好。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猪蹄羹和这个猪蹄汤，写的是对这个产妇功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生了孩子的这个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想把孩子给养得更好一点，会有更多哺乳方面的这个需要，因为现在这个方法大家还是在普遍的运用， 补充胶原蛋白的作用。 对对对，而且能产出能量，然后让小孩这把小孩养的是更加白白胖胖的，所以里面有猪蹄汤，还有这个鲫鱼汤的这个做法，然后所以觉得这个特别有趣。到现在的咱们很多的这个产妇，然后生完小孩，然后家里人都会提醒他，哎，这种食谱挺好的，要可以尝试一下。而且里面还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何首乌的这个药用的价值，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关于本草的这个记载嘛，这是它的关于这个养生的里面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一次的永乐大典的这个展览里面，我们把它放到了这个游戏的部分，然后点开之后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种的这个养生的方法来阐释它这个永乐大典里面的原话，说是善服药不如善保养也。 善服药不如善保养也，提倡养生的理念。 对，所以说古人也是特别的讲究的。 嗯， 他那养生的时候还里面还提到了这个薄荷，吃这个薄荷呢可以这个缓解这个咽炎啊、咽喉肿痛啊，而且里面还提到了什么人参粥啊这种的，而且里面还提到了酒的做法，枸杞子酒，然后山药酒，而且还有菊花酒。 听到这些讲解，我相信大家会觉得永乐大典其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并不是很遥远，而且其实它里边讲到的很多的方子，无论是养生的还是医药的，源远流长，我们现在还在延续着那个时候的饮食习惯、养生习惯。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代永乐年间，由黑衣宰相姚广孝、翰林学士谢晋等担任总撰修，历时六年编修完成。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因此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尤其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编纂大典的起因，也成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历史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对于永乐大帝他要编这部大典也是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他其实为了巩固政权。 永乐大帝登上皇位的这些手段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登上皇位之后要在马上治天下，不能还在马上安天下呢，所以他就需要文化来给自己做这样一个幌子。幌子应该是一方面，但是朱棣呢，他当时对这个永乐大典呢，他也确实是特别的想编，而且特别的用心。 听说好像朱棣他编完了永乐大典之后并没有看，而把这本书束之高阁，是吗？ 这个文献里面关于这个永乐皇帝他是否经常读这个永乐大典的这个记载是特别的少，跟这个永乐大典的关系只是在编书的时候是大书特书，在用书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的浓墨重彩。 但是之后的一位皇帝却对这部书情有独钟，那就是嘉靖皇帝。 对，明代的嘉靖皇帝呢特别喜欢永乐大典。我们在史书里面他有这个关于嘉靖皇帝这个喜欢永乐大典里的这个记载，然后说他常常取几册书然后放在自己的这个案头，经常的这个翻阅。曾经呢嘉靖皇帝在世的时候呢发生过一场的这个火灾，当时呢是因为这个永乐大典呢是藏在这个文楼里面，离这个三大殿失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庄子册，庄子册是最早的进入国图的这个永乐大典的藏品，它入藏国图的历史比国图这个我们馆成立的这个本身的历史都要悠久。我们这一次展出的12册里面，其中有2册都跟周恩来总理有关。其中一册是1955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提到一个人叫陈清华，陈清华是著名的藏书家，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南陈北周，就是南边是陈清华这个藏书最有名，北边是周树涛藏书最有名，所以陈清华的藏书是藏量特别大。但是呢，后来呢，陈清华就到了香港，到了香港去。1955年的时候，国图这边得到消息，说是陈清华经济上遇到困难，变卖他的这些收藏的古籍，然后里面包括《永乐大典》。但是呢，国图的当时我们的这个经费也是很有限，后来呢，就是层层的往上这个请示，周恩来总理呢亲自批示买回来，然后入藏了国家图书馆。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个12册里面有一册是经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归的，就是刚才的我们提到的1955年回来的那一册。因为永乐大典呢，它是11095册，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存世是400多册，分布在8个国家和许多的地区。德国不少的这个藏书机构它藏的有永乐大典，然后呢，我们展出的12册里面有一册是从德国归来的永乐大典。这一册呢是当时的是大国外交的时候，德国的这个总理克罗提沃来访华，给我们带来了3册《永乐大典》。要我看当时的报道是还有一面义和团的旗帜。当时周恩来总理接到这些东西之后，马上说这些东西呢，告诉我们这个要永远的铭记历史。铭记我们这个屈辱的历史，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后来筹办这个展览的过程中，从里面选了一册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原件的这个展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册就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之下回到国图的这一册《永乐大典》。我现在看到的它上面写的是山川地图、田赋、土产、官制、公署、学校、古迹，是吧？还有官籍、人物、记事、山川、公事。 这一册呢是叫潮字册，就是那个海潮的潮，三点水这个潮。然后它记载了这个潮州跟潮州有关的这个地方志，等于说是。所以你看这个刚才就是您念到的，就是它的目录记录了这个潮州的这个田赋啊、土产呢、都生产什么，官府的官制， 还 有名人啊，这些都有记载，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些文章啊，还有碑刻呀，这些在当地的这些建筑上留下来的这些碑刻这种文字，而且还里面还插了一些地图，因为我永乐大典里的这个很多地图都是插在它的地方志里面。所以呢，它这一册呢，在它的这个形式上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画的这个山峦也好，还有这个周道哈，都非常的错落有致。 对对，尤其是这个它这个这个里面画的，它是有这个东南西北这个方向，它里面说了离它这个边界是有150里， 非常形象。 对对，非常形象，而且非常具体。 我们现在考古就可以拿着这张图去到当地，再去看一看现在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看看这个人文历史的这种变迁。 在此次展出的12册《永乐大典》当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就是门字册。这一册发现于1983年山东叶县农民孙红林家中。 这一册相比较前面的几册来说，是稍微斑驳了一些，被毁坏的感觉哈，有点水渍在上边。 这一册呢是《永乐大典》的明星级产品，因为它里面这个故事特别的传奇。这本书是1983年发现于山东，以一封来自山东的信到了国家图书馆善门组。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一个叫孙洪基的人。然后孙洪基呢，他有一个堂弟叫孙洪林，说是《永乐大典》呢就在孙洪林的家里。因为孙洪林呢，他是农民，他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呢，他的堂哥孙洪基呢，他是一个在当地应该说是一个文化人儿。然后孙洪基呢，有一次在他们县文化馆，他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看到了有一幅挂历，然后挂历上呢，有一幅《永乐大典》的照片儿，我们古籍界的说法是书影，有一幅照片儿。然后呢，他觉得，哎，这幅照片儿我看起来怎么跟我堂弟家的这个孙洪林他们家的那个有一本书怎么那么像呢？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国家图书馆。这封信其实是1982年底写来的。 然后呢，国家图书馆收到了这封信，马上派专家去山东，鉴定这本书是不是《永乐大典》。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展品当中的这一册，其实跟别的不大一样。好像是把书页重新给装帧了。 我们现在老是说一本夹鞋印的《永乐大典》鞋样，是因为他们家里的人都是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所以呢，他们这部书呢布头又特别的大，他们就用这册书来夹了那个鞋印。在他们家这本书被发现的时候，上面和下面这个等于说这个书的边框，在古籍里面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天头和地角，都是被剪掉了。也有人说是它的天头地角，因为大典的天头地角比较宽，然后被剪掉之后剪成鞋样了。所以说这关于这个鞋印有两种说法。这册书呢，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夹鞋印的那册书。他们这个虽然是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们呢有这个爱惜字的传统。这本书里面关于这个它的这个内容的这个记载，还有这些图的这个破坏的有一部分，一小小部分被破坏了，但是大部分都是完好无损。 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有一点破损的这本《永乐大典》，经过后面的这个装帧重新回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本书大家也很好奇，到底它里边讲的是什么类哈？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是门类。 这册书是它是《永乐大典》的这个门字册。门字册，然后这一册书呢，全是关于这个门的这个字形的这个解释，字义的解释，然后还配了许多的这个白描的插图，各式各样的这个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法，然后有一些是整体的这个门，是有一整扇的门，然后有的是那个门的分解图，有点像样式雷的那个建筑图纸，然后这个是等于说门的这个制作图纸一样，然后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艾叶双龟盒子，另外呢一扇门呢上面写的是菱花双龟背，你看它的这个形状是大体上是很像的， 对， 但是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叫艾叶，这个叫菱花，就是它的这个花纹 不一样， 就是菱花的形状跟艾叶的形状的差异， 明白？ 还有这个双龟背，它里面有两个乌龟背靠着背这样子的，所以说这是这个细节上微小的这个差异。像这个艾叶龟背跟这个菱花双龟背，它这个门的这个在下半部分这扇门上是没有的。 相比较艾叶龟背来说，艾叶双龟盒子呢，它里边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我现在看起来有四五种哈，是吧？ 对，它这个更加做起来更加复杂一点。 没错，以前我们老觉得这个在故宫里看到了很多这个门上的这个花纹图案，不知道有怎样的寓意。其实这本书当中也特别为我们讲到了，是吧？ 对，它里面讲到了很多这个门的这个做法呀，还有它的寓意。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展览呢是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的，典籍博物馆是2012年开始筹备的。筹备典籍博物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今天您来的时候，这个典籍博物馆的大门，当时邀请了这个非遗传承人朱炳仁先生来设计大门，当时呢是朱先生呢是刚开始呢是没有什么灵感，就找不到灵感，后来呢他就是从这个《永乐大典》的我们这一册书里面，这个门字册里面这个菱花双龟背这扇门这里面得到了启发，所以他采用了这扇门的一些的这个形制在里面，然后成功的制作了这个典籍博物馆的大门，所以这个也是典籍的这个现代的一个功用。我还想这个重点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永乐大典》的最后一册回来的这个最晚的一册回归的这个《永乐大典》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哈，上面写的是《永乐大典》卷之2272六模然后是诗文，是吧？这一册应该是主讲诗文的吧？ 对，这个模糊的模，摸字韵，胡字册，这个胡字册，这部书呢是它的缘起于2007年。2007年呢，古籍保护计划呢，它呢是要选很多的这个珍贵的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当时呢，对一些有争议的，能不能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否跟他说的这个本子，比如说宋本呐、元代的本子啊，是否相符？所以呢，就派了一个专家组去上海，去考察这些书。专家组的成员呢，不仅有国图的这个专家。而且有这个故宫的专家，然后故宫的碑帖方面的专家是这个有这个施安昌先生，现在是施安昌先生，他那个现在也有70-80岁了。施安昌先生呢，他是上海人，他到了上海之后呢，他这位老朋友袁俊文，加拿大籍华人，就是他后来去了加拿大，入了加拿大的国籍。袁女士呢，现在也还健在。袁女士呢，就是找到了施安昌先生，说他呢手里呢有两册的《永乐大典》。 当时呢就请这个山川先生帮忙鉴定一下，山川先生就找到了这个我们国图的专家，然后呢帮他鉴定，后来经过了四次鉴定，确认他两册书里面其中有一册是复制件，然后只有一册是这个嘉靖副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册。 嗯， 所以这一册的回来也是特别的传奇。 这一册到底它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 嗯，这一册是那个胡字册，胡字册它讲的是这个关于胡的，你看它这个上面写的是诗文，许多的典籍里面关于这个胡的一些诗词。 关于胡的诗词？ 对，因为这个胡呢，是因为像这个古代的这个诗文里面带胡的，一般带水的，这样的话都会很优美，所以说有很多关于这个湖的这个美丽的诗词。 我们来读一下哈，这个诗文下面写道：宋皇室日超湖山一览，西湖佳丽甲天下，富贵家楼台百万，争奇祝胜，莫不得所欲。然湖本出南北两山间，山各绕湖蜿蜒对发，以夷王城，千怪万状，彼此互异，游莫能得其全，况山近水止，城居而面墙者乎？余之子陶子居此处，石原梯声言以望，仅见仿佛，则又欲不切，是吧？乃一旦青囊举带，拔屋为楼， 三奇层， 三奇层。哇，其实我们现在念起来会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字和我们现在简体不大一样。 对对，因为这个古籍嘛，它这个你看这一册是它是诗文，所以呢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宋皇室日抄，它这部书呢它是一部文集，所以里面呢是这个有长短句的，这样子句逗的这个变化。它不像同属于这个胡字册的，像湖上春行那首诗，它就是都是七字的这样的断句。这是一篇小文，有这个诗歌，也有这些散文，这种各方面的这些资料汇集到一起。 这里边有几个细节啊，你看它里边其实涉及到了这个句号是用红色的朱笔哈，特别滑的这个句号，这个句号是句号的功用吗？ 它这个是我们叫这个古籍里面我们叫句逗， 句逗 就是它这个小圈圈，有的是代表是句号，有的是代表这个逗号，这样子的，所以叫句逗。 所以在古代其实它是没有逗号 的，对对 对，它是起断句的作用的。而且像你看这个是宋皇室日抄，然后它里面它这个是火是朱笔写的， 对，为什么是红色的？ 书名是用红色写的。 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个书名都是用红色标出来的。后面还有一个叫嘉泽唐先生瀛洲集， 对对，这是另外一部书的名字。而且这册书被这个收入国家图书馆之后呢，就是国家图书馆呢它本来是有五册关于胡子的这个胡子册，加上这册就是一共是六册，所以呢也有一个这个文献的这个连贯性，六册一下子连在一起了。所以说我们在研究它的这个胡字的这个来历啊，然后它的这个诗文的发展变化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整个完整的这个文献里面进行的这个研究。 很多人可能并不明白永乐大典的重要性，因而也不理解搜寻它的重大意义。永乐大典有一个绰号叫极易渊叟，意思是它保存了明初以前大量的重要文献，很多消失的典籍因此得到传世，比如《旧五代史》一度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直到编《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重新集出，也才有了二十四史。除此之外，《旧唐书》《宋会要集编》《续资治通鉴长篇》等书后全部失传，直到清代时方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流传于世。还有宋本水经注、薛仁贵征辽事略类似的书，如果列成书单会很长很长。著名文学家收藏家郑振铎曾为搜寻永乐大典耗费巨大的心血，他曾经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便可以看得更完全。 养生我们说的是老字册，就说的是这一册。然后呢这是巧字韵老字册， 这里面写到的是寿亲养老新书，这又是一本书的名字，所以是红色字体， 对 是吧？余家什么书有养老奉亲书，